戒指却想着变身，口袋的双手有眷恋不诚实，太过放肆。 爱上了我。

什么？ Bye.

生活，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出现的时候刚好，你和

water. Lonely water, won't you let us find that? Let us hold each other. Lonely 情。 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，放飞你的心，勇敢大声唱。